针对前面最基本的封锁协议呢，我们又提出了两阶段封锁协议。两阶段封锁协议它能够真正保证调度可差异化。该协议呢，要求每个事务分两个阶段提出加锁和解锁申请。第一个阶段呢是增整阶段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事务可以获得锁，但是不能释放任何锁。第二个阶段呢是锁解阶段，事务可以释放锁，但是不能获得新锁。那么对于一个事务而言呢，刚开始它事务就处于增整阶段，它可以根据需要获得其需要的锁。一旦该事务开始释放锁，那它就进入了缩减阶段，就不能再发出任何加锁请求。我们用简单的一个图11-6来表述出事务的两个阶段。红颜色的阶段表示事务处于上升阶段或者是增长阶段，它可以申请锁。蓝颜色的箭头呢，表示事务处于缩减阶段，事务只能释放锁。那么在红蓝交接的地方呢，就是事务的第一个解锁以及 unlock 被执行的时刻，那它就是该事务缩减阶段的开始。